转身，我爱爱爱爱爱着你，想想想想想逃离，怎能把我的回忆当作了过去？你也不是你的爱情小游戏，至少还我一个爱过的泪滴。我爱爱爱爱着你，想想想想想逃离，就像一首情。想想想想。